HMO 英国多房式住宅为有意在英国置业人士提供稳定高回报的投资选择。HMO 提供一站式物业及租务管理服务，是较同区其他类型房产有更高租金回报的投资选择。稳定净租金回报有 8% 添。嚟紧星期六日下午2点至5点，仲会有专家教你点样投资，仲快啲打嚟6221-4438揾宋生报名。 收睇紧 My Radio 嘅你，相信已经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，先至可以营运落去。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月费计划，大家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Radio。 古今重要战役一百回，主持梁锦祥、铁男。第三节嗱，就赢咗之后就当然好飘然啦。咁但系即系胜利就系一个失败嘅一个即系嘅种子嚟嘅。 系 咁点解佢收尾会净输咁紧要咧？ 咪就系因为佢去到人生巅峰啊，咩都系咁噶啦。去到巅峰就转弯噶啦，咁啊向上走到最尽，咪向下走咯。咁但系加上佢真系有啲飘啊。即係個人咧，即係贏到開行之後，覺得哇，依個好犀利啊！自己即係冇人，即係冇人喺佢睇得眼內。即係就算連阿諸葛亮講嘢，佢都唔係好聽。 係最大鑊呢樣嘢， 即係呢啲就係有時武將嗰、那個弊端啦。係 啊， 頭先我哋講佢，即係第一次講啦，佢對啲下屬咧又唔係太過好嘅。即係當佢練軍 OK， 但問題咧佢唔能夠令到啲士兵對佢好似即係親人咁啊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。所以咧後來咧当阿吕蒙咧攻入咗江陵之后咧，将阿关羽嘅手下嗰啲亲属啊，即系嗰啲咁样嘅亲人咧，就全部老劫晒，跟住叫啲亲人写嗰啲家书就送去俾阿关羽啲嗰啲咁嘅兵士。冇耐咧，阿关羽啲兵士就走晒，咁所以咧其实唔使打仗啊，都系佢关羽输咧，唔系输喺嗰个好唔好打，而系输喺嗰个战略度咯。人哋嗰个战略就话我想同你打啫。我只送家書去你啲馬仔度，你啲馬仔收咗家書之後咧，漏夜自己都出逃啦。到最尾去到墨城嘅時候咧，阿關羽得翻幾十騎嘅啫，所以根本冇得打嘅。 嗯，咁即係都睇到就係當其時嗰、那個即係真正嘅打嘅士兵嘅數量唔係太多啫。 本來都多嘅，問題就係話嗰啲家書出咗之後咧。即係好多漏夜走佬， 但係你要諗喎，啲家書送到去嗰度喎，咁當其時啲郵遞嘅， 可能嗰陣時 又知道你地址喺邊度喎，喺到你底喎， 阿呂蒙可能咪即係飛鴿去放噶， 唔係，喂大佬，你而家都要 check 到個 email， 你 check 到電話先打到佢噶嘛，嗰陣時咁隔絕，仲要真係寫到封信過去咧，我覺得有啲巧嘅，後面應該有啲巧妙嘢嘅 啊。同埋最慘嘅就係佢去攻樊城嘅時候咧，佢後邊嗰、那個即係糜芳同埋阿子仁咧，兩個不即係不戰而降啊！即係變咗呂蒙咧派兵過去嘅時候咧，根本就一啲阻礙都冇，就將你條後路截咗啦。 嗯，係俾人又係俾人截後路， 又俾人截後路啊！即係你出咗樊城啊嘛，唔係即係其實佢真係好打嘅，而且佢兵嘅真係好勁嘅。咁唐軍已經打到樊城咧，圍困咗樊城好耐，搞到都話阿曹操覺得喂，屌不如我哋搬啦，搞唔掂噶啦，對住關羽我哋冇即係冇運行噶啦。跟住阿司馬懿話：喂，點唔係喎？喂，關羽暗招即暗串，俾佢大咗咧，阿孫權一定唔老禮啊！係咁，不如咁啦，叫阿孫權搞佢啦！ 係啦，嗱，呢啲就正咗會黑社會嗰啲策略，即係亦都證明一樣，司馬懿對人嗰個心理個觸摸都觸摸多，觸摸得好啊！ 咁跟住阿孫權又覺得你又用我啲米，又話我係狗啊，對我暗冇禮貌。啊！再加上嗰個糜芳同埋子仁咧，又俾你俾阿又見同阿關羽有少少即係拗撬啊！因為咧又係嗰啲又係頭先講又係嗰啲運輸嗰啲咁樣嘅糧響慢咗，或者唔係好順暢，俾阿關羽淨話啦：如果我翻到去咧，你兩個知死噶啦！咁所以咧，佢兩個諗啊，或者真係可能阿關羽去到真係死噶嘛？翻翻轉頭可能真係殺佢噶嘛？咁佢兩個咧就同東吳咧就即係講掂曬數啦。 你過嚟之後，我哋就唔會抵。 私底下講咁多， 私底下講咁多。咁前日孫權過去同佢講我哋啊嘛，幾緊要？即係我睇起你啦，大佬直接去你個城度同你傾。咁跟住咧，傾掂咗數之後咧，就變咗阿呂蒙帶兵去嘅時候咧，係完全唔使打嘅，開門放你入去。咁就呂蒙就好簡單就攻陷咗江陵咯。 嗯，咁啊，關羽咁收尾點啊？ 跟住咪翻唔到轉頭咯，翻唔到轉頭，跟住啲兵又俾人哋。 唔係，但係點解其他人唔救佢咧？ 你出唔到嚟，佢哋喺籠中，即係喺屬裏邊喎，出嚟都有排行喎。跟住你嗰個荊州，本來我叫你守荊州噶嘛，你而家荊州失埋，你好意思叫我救你？唔得救你唔到，咪即係太遠啦，太長啦，即係叫即係。兵長莫及咧，叫真 係。係啊，咁但係諸葛亮嗰啲同埋劉備嗰啲啊，張飛嗰啲全部又係側邊。 唔諗啊，張飛喺第二度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就當時就因為佢當時即係個個都覺得阿關羽掂㗎。 係，即係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啲人覺得喂你搞得掂嘅。 喂，你咁多兵馬，係咪又有成30,000個阿於禁嗰啲咁啲兵嚟投降俾你？ 啊， 係咪？咁就於禁又喺你手下喎，於禁啲又係名將嚟喎，咁你阿於禁同埋你唔係咁又真係又見到你打到樊城打到一棵碌，連曹操都怕咗你，應該掂啦啩？又估唔到東吳突然間後面將軍啫， 就喺後面打你，咁所以咧就俾人即係埋伏到啦。咁結果下場就好慘啦，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。即係捉咗佢之後，係究竟係即刻斬佢定係還是要咩嘅？ 有幾個講法嘅，一個講法咧就係話阿孫權都想留翻佢， 即係想留翻佢同阿劉備講數嘛。 係劉備講數，同埋可以打下曹操嘛，曹操驚佢嘛，知道。咁啊留翻佢都好嘅，咁但係咧阿孫權啲謀臣就話啦：，喂，阿曹操對佢夠好啦，佢都搞到曹操要走佬啦。咁你夠唔夠曹操魅力啊？你搞唔搞得掂佢啊？所以咧就阿孫權就諗住留用佢都即係呢個 idea 都取消咗啦。到最尾都係殺佢啦。咁但係又開頭有啲人就話係活捉咗先啦，活捉咗睇下再點啦咁樣嘅。我聽講話咁喺前面打仗嘅時候，阿馬超即係嗰個馬忠啊，阿馬忠因為留唔到手，各自就剁咗佢頭落嚟。咁啊，有好多講法。 真係留手真係好難嘅，真係。但係咧就講話係剁咗個頭落嚟啦。咁但係剁個頭出嚟係送俾阿曹操嘅嘛？ 係啊，送翻俾曹操。 咁我唔明一樣嘢就係佢當其時冇冷藏呢個技術嘅嘛。 有鹽醃啊嘛，冇冷藏真係有鹽醃嘅，醃住佢咧可能。但係最搞笑就係話，喂你殺咗個武將咁出名嘅武將，自己唔擺起佢，我嚟威嚇，棟喺門口都威啊，係咪先？佢唔係喎，佢真係送俾曹操喎，你幾衰㗎？ 真係想搞佢啫， 其實你睇到當時三國嗰啲人咧，即係嗰戰略嗰方面咧，其實都幾高超， 好古惑， 係好鬼古惑。 但係後來嘅人就一好似失傳咁樣啊，呢啲咁嘅招數啊。好啦，咁阿曹操收咗之後，哇！咁嘅嘢俾我打，喂，你兩條友自己搞掂咪算數啦。佢縮即係縮翻，縮翻上北方啊。好啦，咁但係我哋從一個即係動作睇到咧，就係其實阿劉備同埋阿關羽真係有一個感情喺度咯。 有一定有啦，即係話佢嗰陣時瞓都一齊瞓噶嘛，三個嘢，三兄弟一齊瞓噶嘛。 係啊，所以又一。即係睇到呢個消息之後咧，就哇上曬頭啊！ 係啊， 即刻要揼阿孫權。 阿孫權啦， 係啊。咁但係冇咗阿諸葛亮嘅輔助，其實劉備真係 廢喎， 唔得掂， 唔得。唔係你冇你即係其實劉備真係唔係叻噶嘛？我成日話劉備就係最叻咩咧？就係唔叻。劉備因為唔叻，所以咧佢可以用到叻嘅人，即係佢身邊人好叻，咁佢自己唔使好叻噶。即係好似嗰陣時美國阿列根總統咁樣，佢唔使好叻噶，佢唔需要好叻，佢啲下邊啲謀臣叻咪得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劉備一樣啦。但係當劉備覺得自己叻，要自己話事揸主意咧，就死得啦。 係啊，所以就喺個去打東吳嘅時候咧，就連番敗仗啦。 係啊。 咁但係當其時啊，諸葛亮已經勸咗喂唔好啊，即係我哋個主要敵人其實係曹操嚟噶嘛。 係啊。 咁個聯盟又就咁啊散咗啦。 係啊。係 咪咁即係跟住搞落去就話直情係反高潮啦，跟住百帝成托孤啦，咁但係下面嗰個就唔掂啦，即係呢個劉禪就完全係唔掂啦，咁啊搞到諸葛亮呢、這個即係出師未捷身先死啦，咁後面牽涉到即係問題就係、是，咦當嗰、那個即係個政權過高峰之後咧，所有嘢都唔順暢嘅，所有嘢都係咩 嚇？唔係你睇運呢樣嘢咧。 不會永遠都是一定是順風的，一定有逆的時候的。怎樣在不好的環境之後呢才再做回好呢，這個就是學問。 是啊，同埋就跟住幾個即係嗰個家族的傳承呢全部都出不到叻人。 啊，出不到。 嗱，咁歷史上我哋覺得好奇怪的現象是咩呢，就是而在呢個三國，即係我哋睇小說嘅《三國演義》呢段時間咧，哇，全部都人才嘅。 係啊， 但係過呢個全部個個都係好垃圾嘅， 叻嘅死曬啩。 咁係咪叻嘅就咁就會死曬咧？ 唔係，因為其實由阿司馬懿上場之後咧，佢嗰啲咁嘅謀略咧，又真係專殺叻人嘅喎。 係啦，嗱呢個就係講啦，即係佢嘅謀略就唔係話。有啲點高超嘅地方就係你叻咩？我就搞你， 搞你嚟咯。 係啊，咁結果就係、去到末期嘅時候，無論係魏啦、阿蜀就已經冇咗啦， 冇啦，蜀冇咗啦， 吳國啦，全部都冇乜好突出嘅人物啊，俾我哋睇到啊。咁跟住就到呢個晉朝啦，咁跟住成個即係 西晉東晉， 係中國嘅其中一個最高峰嘅時代咧，就咁結束咗啦。 唔係你又睇到其實司馬懿散咗阿曹丕個位之後咧。 唔係散曹丕，曹丕死好早死嘅， 即係曹丕死係啦，散佢又跟住佢又即係幫阿皇后懟冧其他人啦。咁但係當阿司馬懿自己上咗場之後，你樹立咗一個唔好嘅 sample， 即係話我可以喺你下邊做嘢、做下，做到咁上下，我就可以謀咗個老細啦。咁結果司馬懿上咗場之後，咪到佢下邊謀，佢下邊謀咪你做下，我謀翻你。 係啊。咁又，但係開啟咗另一個年，即係時代啦，就係、魏晉嘅時代啦。魏晉嘅時代，即係晉朝有竹林七賢啦，即係呢啲全部就唔係講打噶啦，當其時就係咩咧？全部係講吹水， 同埋中意拍丸， 係啊，即係中意拍丸。咁呢個有一個好好有趣嘅轉折嚟啦，即係由即係極度崇尚武力。喐親就開拖，到大家全係唔崇尚武力，崇尚呢個即係 空談 去幫去呢、這個成為幻藥咧，咁就係一個好好奇怪、好極端嘅變化嚟嘅。 唔係因為好可能見到冇乜出路啊，因為嗰陣時你魏之後魏晉跟住南北朝啊嘛，根本其實成個年代都係亂七八糟嘅，即係冇乜正統樣嘢裏邊，變咗你好似冇乜即係依傍。即係你冇咗個正統俾你去追尋嘅時候啦，咁變咗就好散咯，係嘛？即係同中國傳統嗰個理想，咁中國傳統由儒家開始都成日都諗追求一個温嘅嘛，就温火鍋咁樣，即係揾一個最高嘅理想。 大一統。 咁但係當去到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咧，眨下眼嗰個朝，眨下眼嗰個朝，佢根本揾唔到一個正統去附屬嘅時候咧，咪變咗咪吸下毒咯，不如。 唔係頭先你講得好啱嘅。即係對，譬如話，即係以前講啲理想啊，嗰啲全部覺得真係好清晰，就係即係全部都呃人嘅。 係啊， 但係又唔講得出嚟嗰個弊喎。 唔講得 啦。係啊，唔講得出嚟，講出嚟就俾人斬頭啊嘛。所以嗰個情況，我哋可以用同而家我哋即係身處嗰個年代做一個比較。係。就係當其時你講嘅説話咧，就腳得嘅。 腳 得。就所以喺呢個《竹林七賢》入邊有一個即係溪康啊嘛。 係。 咁啊，噏錯嘢啦。咁啊，即係俾人行刑。行完即係打一隻歌嘛，咁打一隻歌聽完之後，嗰隻歌就從此就冇咗，嗰隻光唔散。咁另外阮籍咧就係口不撞皮人物，完全唔講嘢，咁淨係劈酒。 係。 咁結果咧就可以冇事到啊！咁但所以當其人就點解嘢一定係劈酒嘅原因就係咁樣咯。咁我哋講呢個就係即係感同身受啦。今日話依講一句説話喎，都。即係可能賴嘢喎咁樣啊！ 咁我哋咪做竹林講林七賢啦。咁揾個老友買啲散先。 係啊，可能遲啲又百遠噶啦，真 係。唔係你見到而家真係都幾壓抑嘅喎，因為咧好似而家啲人咪將嗰條片咧，將阿劍香港劍聖嗰條片咧。播國歌咧，一人 key 咗另一段咩咩咩咩榮光歸香港來。一擺上 Facebook 即刻被人撳咗， 撳咗啊！ 撳咗 啊！哦 ，OK， 係， 咁所以其實都壓抑嘅，而 家係啊，即係你如果你去睇翻啲現實，你先可以理解歷史咯。係 啊， 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，就即係三國嘅年代咧，事實上係即係成個其實中國歷史其中一個最精彩嘅年代嚟啊！ 唔係，因為其實都係去翻一樣嘢，就係話你多元嘅時候咧，始終咧嗰啲中即係華人咧，比較上咧係能夠即係大家你有你做我有做咧，變咗反而做得好啲嘅。 唔係佢係發展到大家嘅潛能啊。 係啊， 係嘛？譬如話關羽咁樣，喂， 打得咪真係俾你打，即係能夠讓諸葛亮度橋得嘅，真係俾你度橋，唔係即係會俾到一個空間，大家去發展佢哋嗰個才華 啊，各司其職咁啦。但係提到當佢一大一統咗之後咧，即係得翻一個最高嘅領袖嘅時候咧，大家歸向嗰個度嘅時候咧，你就開始又發覺佢哋開始即係就淨係做生意咯，冇講即係冇講政治啦， 冇講 政治咯，咪做生意咯。其實你見到成個宋朝係咁，明朝都係咁樣嘅， 唔係做乜？以明朝最惡劣，明朝啊，明朝實際上惡劣過清朝嘅，係啊。好啦，咁其實嗰個三國入邊咧有好多字我哋未講 嘅，好多 官道啦、赤壁啦， 赤壁啦， 係啊，咁好多呢啲好精彩，但係咧我哋就要找一個適當的時候，因為即大家只是看 game 已經明白那件事是怎樣的我們如果要講的話，我們都要加上一些即我們個人的一些色彩進去啦，我們 就做一下功課，我們將來會講，我們下一個星期再見，拜拜 拜拜。